洋葱号称荣耀第一刺客，可是他这个刺客多少有些不讨喜。对于刺客，太多的人喜欢舍身一击带来的秒杀快感，而洋葱却几乎从来不使用这一技能，以至于让人怀疑他的风景杀是不是干脆就没有这一技能的加点，只是有个虚架子唬人。不过在刚刚结束的全明星赛上，洋葱的风景杀到底亮出了一次秒杀的獠牙，一击带走了对手。虽然那只是一个秀场，但是洋葱至少也让大家知道了，他并不是完全不懂得如何使用舍命一击，这个刺客最激动人心的技能。全明星周末结束了，每个选手都回归了正常的比赛状态，结果就在和星星的这场比赛中，洋葱竟然再斩獠牙，舍身一击痛快地带走了安文逸的小手冰凉。他这一手来的着实突兀，而团队赛中没有治疗可是很致命的，军魔校的客串只能是在偶尔关键时刻救下一场，靠他来支撑一场五对五的团队战斗是绝对不可能的。星星只能展开快攻，希望以强大的攻势取得人数上的优势，但是301显然不是对这种场面没有准备的，在洋葱一击得手后，他们立即压低了节奏，慢慢吞吞地和星星打起了消耗，不骄不躁，紧紧围绕自家治疗，最终就这样将星星给硬吃了下来。消耗战打了也近20分钟，但是本场比赛所有的闪光似乎都在洋葱风景杀的那一记舍命一击上，这是只有刺客才会拥有的璀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洋葱自然遭到记者围攻，大家当然会好奇7年多的坚持为什么在这一战里突然改变了风格，是因为全明星赛上的那一次表演让他受到了什么启发吗？ 或许吧。 面对众记者的提问，洋葱微笑着说， 其实对于我来说，舍身一击不是不会用，而是不能用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记者们不解。 因为我是301的队长。 洋葱简简单单地回答道。记者们恍然大悟，队长是一支战队的灵魂旗帜，在任何时候都担负着引领全队的职责，或用言语去鼓励队员，或用行动去带动大家，无论怎样，队长首先都需要人在。而舍命一击呢，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打法，舍命一击之后只有一层血皮的刺客，恐怕没有哪支战队会失误到将这么一个目标放生。而洋葱他是301的队长，所以他需要让自己尽可能地留在场上，而不能简简单单地爆掉一个目标下场。舍身一击不是不会用，而是不能用，因为他是队长，他的肩上有着比其他人更多的职责和义务，他这个刺客注定了不能是一个孤单行走的杀手，因为他代表的首先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一支战队。想明白了这一点，记者们忽然发现，一直以来大家可以都有些忽略了。第四赛季以来，大家都在称赞着王杰西为了微草战队默默修正打法，渐渐抛弃了他那更华丽、更能引人关注、更能帮他个人提高人气的魔术师打法。可是就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和王杰西同期的选手，同样也是全明星级别，同样是一队之长，从一开始他也因为身负的职责默默地舍弃了一些东西，舍身一击，属于刺客的最闪耀的一个技能。或许相比起王杰西，洋葱做到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两人却有着同样的为了战队舍弃自我的决心，这份情操实在不应该过于计较舍弃的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场的记者都大受感动，不过感动之余却也有些好奇， 那么为什么在这场比赛里你又突然用出了舍命一击呢？ 有记者问道。 大概就是全明星赛给我的启发吧。全明星赛后让我意识到，现如今的我 或许用这种方式更能帮助到战队，有些担子是该交给别人去扛了。 洋葱笑道。记者们再一怔，这是已经准备退位让贤了呀。第三赛季的选手到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职业晚期，还在圈中活跃着的已经逐年在减少，可是又有谁像洋葱这样还没有露出明显颓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主动让位呢？全明星赛到底让他看到了什么？是从自己居于最末的排位看到了自己即将走向的退场，还是从年轻选手身上看到了更值得期待的展望呢？没有记者再这样详细的追问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哪怕这是出于洋葱的主动，哪怕他是这样微笑着回应大家，但是他的内心是不可能不伤感的。这种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无奈是残酷的，又有谁还忍心在这道伤疤上去撕扯个究竟呢？洋葱的表态已经透露出了很多东西了。301队要改变他们的战术核心了，洋葱的刺客退居一旁，也因为如此，从此他可以用一种更自在的方式来比赛。或许从这一轮起，风景杀一击必杀的獠牙会在联盟中掀起一场风暴呢。没有人会忽略，这可是荣耀第一刺客，在他职业生涯的末年，他主动让出自己的核心地位，从此将开始那条真正的刺客之路。那么洋葱退位以后，301会树立起来的新核心又是谁呢？这个问题记者们同样好奇，可是301却没有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给出答案。从目前301队的选手组成来看，昔日交换转会时从微草来的李毅辉，虽然离开微草后就退去了全明星光环，但毕竟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此外，剑客选手高杰近几年实力稳中有升，这两人似乎都有可能成为301队的新核心。但是两天后，新一周的周一，在联盟的签约申报注册那里，有人发现301队刚刚完成了一笔签约，不是转会签约，而是自由签约。白树，一个完全没有人知晓的名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进入了301队。而后从联盟方的公开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叫白树的人接下的是昔日301选手许斌离开后所留下的角色，骑士潮汐。白树是谁？无数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这个答案，但是职业联赛却在此时进入了一周的休赛期。这一年的春节来得可有些早，1月22日就将是除夕之夜，现在距离这天不过两天，各大战队从这周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假期，也就是职业联盟还在照样更新着转会窗内各队的人员交替，各大战队的选手早都回家过年去了。星星这边也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哪怕是魏琛、方瑞这些猥琐没下线的家伙，逢这日子也都是一本正经、规规矩矩地置办了年货回家报道去了。转眼间，星星的训练室就已经只剩下三位。 又是我们三个呢， 陈果望着叶修和苏沐橙感慨着，他可丝毫没因为人少了而觉得寂寞，还有两人在身边，这对他而言就是父亲去世以后没有过的热闹了。 是啊，又是我们， 叶修说着。 你弟弟今年会不会来啊？ 应该不会吧。 你也不准备回家去看看吗？ 再说再说。 在这个问题上，叶修比较罕见的没有一贯的平静和洒脱。 那么我们也该备备年货了吧？ 陈果随即也就不再多问了。 又要逛街吗？ 你怕了？ 两个女人斜眼望着他。 哼，腿都在哆嗦。 叶修苦笑。 那真是辛苦了。 两位却一点也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三人随后就准备出门， 结果从训练室里出来后，叶修就看到技术部的房门虚掩，里面似有声音传出。叶修疑惑地望了苏沐橙和陈果一眼，两人也立即发现了这边的诡异。三人上前，叶修推开门一看，关荣飞正坐在电脑前，神情专注地操作着什么，嘴皮子一直翻动着，似乎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 怎么回事啊？ 陈果闯了进来，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手表挡到了关荣飞的眼前。 你不是9点的火车吗？现在几点了？ 关荣飞在陈国手腕刚挡过来的时候，就一脸厌恶地将受阻的视线挪开。听到陈国呵斥，这才很随意地瞟了一眼。 9:40了，错过了。 你在搞什么？ 陈国叫道。不知道的人看了，真分不清这两个到底谁把火车给耽误了。 搞装备啊。 关荣飞的回答特别朴实，朴实的陈果完全没词儿解了。他当然知道关荣飞大概是又突然搞起什么名堂，然后就专注地忘我了。但他头痛的就是这家伙总是这样忘我，忘我的除了工作不耽误，其他都狂耽误。 你不准备回家了？ 别急。 关荣飞竖起了根手指点了点。陈果顿时以为这家伙是弄到了什么关键的地方，连忙大气也不敢出的候在一旁。再然后，关荣飞继续忘我的工作，旁边的人好像被他遗忘了。 你到底在弄什么呀？ 叶修走上来了。 啊，你看这个。 叶修这一上来，关荣飞立即有点眉飞色舞，呱啦呱啦的和叶修说了起来。 诶，这样啊，我来看看。 叶修说着，于是又一台电脑被打开了。陈果目瞪口呆，说好的半年货呢？